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29集，橙子尝试了数次，却如辅以撼树，大石头纹丝不动。他扭过脸来，冲着梨说：“ 梨子，快来帮忙呀！”“ 你要做什么？”梨的牙齿咬得咯吱作响。“ 把我的大玉石拿出去卖钱呀！” 橙子着重强调了“我的”二字，重生这块玉石的主权已划归为他所有。梨这才晓得自己已经失去唯一的一点家当了。“你打算怎么搬出去？”梨挑了又眉，好奇地问。“ 由你扛出去啊。”“ 还要我来？”这就是传说中的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吗？“哎，你可知道锁骨没有出路的 啊？” 橙子吃了一惊，旋即释然。“ 你不是会飞吗？”“ 会飞也驮不动那么重的东西啊，光你一个就够重的了，要从你自己驮。”梨子怒了，把暖玉床运出去卖钱，然后变成巨富婆的梦想告吹了。但橙子还是执意的在玉石的一侧刻上一个标记，星形里面写了一个橙字。“哎，你画的什么呀？”“ 我的标志啊，表示这块石头是我的了，谁也不准抢。” 刻好注册商标之后，这才一步三回头，被梨拖着出了山洞。梨站在空地上，扑啦一声，背上冒出两只巨大的洁白羽翼，伸展了一下，又微微合拢。橙子张着嘴巴，险些跪倒在他脚下。阳光洒在梨的羽翼和发丝上，俊美的面孔几乎散发着圣洁的光晕。橙子以为是看到天使了。梨满意的看着他被镇住，转过身，背对他用手示意一下。“上来吧。”梨的羽翼从肩胛骨处破翼而出，翅根与肩胛骨浑然一体，翅膀宽阔舒展，翅形流畅，有如放大的天鹅的翅膀。橙子梦游一般上前一步，小心翼翼地抬手，手指抚过丝般柔滑的羽毛。“ 你不是一头龙吗？怎么会真有翅膀呢？”“ 谁说龙没有翅膀？ 传说中的龙哪有长翅膀的呀？”“ 那仅仅是传说啊。从古至今，中国古代传说中龙的形象被描绘下来，精灵闪闪，张牙舞爪，却好像没有见过生翅膀的龙的形状。不，应该是有的，有一种龙是长翅膀的，叫做应龙。然而也确实没有人见过真龙，至少也没有人可以拿出见过真龙的证据。那么谁又敢说真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”梨侧过脸，瞥了一眼橙子完全看呆住的样子，眯了笑眼催道：“上来啊，去享受一下天空。”说着微微拱了背，橙子小心地扶了上去，环住梨的脖子，生怕压到他漂亮的羽毛。“抱紧了。”说着梨翅膀伸展开，挥动了几下，带动了翻卷的气流，向着前方斜斜的升空。橙子紧紧搂住他脖子，又是紧张又是激动又是害怕，闭着眼兴奋地尖叫起来。梨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你看锁骨多么美丽。”橙子小心地将眼睁开一条小缝，发现它们飞至锁骨正上方。梨拍打翅膀，原地停止不前。橙子向下看去，只见锁骨处在一片高耸的秀丽群山中，谷顶淡淡盘旋着雾霭，隐约可见的寒端水晶莹碧绿，如一块美玉。他们可能是处在1000多米的高空了，这样的高度让橙子眼晕，风景再美也无法镇定地欣赏，所以只看了一眼便尖叫一声闭上了眼睛。梨却悠悠地说：“如果你在外面过得烦了， 我们再回到这里来，好不好？橙子却只怕自己会掉下去，手臂紧得险些要勒死李。李也不再索要他的回答，扑了一下翅膀，向着太阳的方向轻盈地滑翔。橙子先是被呼呼掠过耳边的风吓到身体僵硬，八爪鱼一般盘绕在梨的身上。几分钟之后，他渐渐适应了，这才试探着睁开眼，看着群山从脚下掠过，空中滑翔的眩晕快感几乎让人痴迷。梨在快要到群山边缘时，缓缓降落在山间的一块空地上。橙子意犹未尽地嚷嚷道： 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不飞了？ 再往前飞就有人烟了，会被人当鸟打下来的。 哦， 你没飞够是吧？ 你怎么知道？ 离的眼睛往下扫去，瞄在橙子仍紧紧地盘在他腰上的两条腿。橙子恍然发现，离已然隐去了翅膀，自己还猴在他身上，赶紧松了手跳到地上，却忍不住好奇，从他背上衣服的破洞伸进手指去，探摸他光滑的皮肤，看那翅膀究竟是缩到哪里去了。离被这突如其来的撩拨搅得一阵酥麻，脊背收缩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反手抓住橙子不老实的爪子，一把将他扯进自己怀里。橙子吃了一惊，张大眼睛看着离突然涨红的面颊，结结巴巴说： 你干嘛？ 暗暗的挣扎，想脱离爬行动物突如其来的掌控。橙子的挣扎却使得身躯微微扭动，蹭得离更加心乱如麻，手上加力将橙子的腰紧紧扣在自己身上。我饿了。离的目光如水般深沉柔滑，顺着橙子的鞋滑下，一直滑到他浅红的唇上。 啊， 龙三饿了，可他的眼睛完全没有平时饥饿时的绿光，蓝眸的色泽却是深幽至极，暗流汹涌。没等橙子反应过来，李已经俯下脸，精巧的鼻翼触到橙子鼻尖，粉色的薄唇轻启着，凑向橙子因为紧张而紧紧抿起的嘴巴。橙子下意识甩了一下头，两片唇的边缘轻触着划过，离的这个吻就落在他的颈子上。如湿柔软的触感让橙子忍不住哼哼了一声，这声音落在离的耳朵里却分外的刺激。唇非但没有因为错过目标而离开，反而深深地吸吮了一下。橙子半边身子一麻，原本在推去的双手居然软了，神智却保持着一丝清明，抗议地唤了一声： 离。 大家好，我是橙子娘亲的演播者七梦哲人，欢迎大家多多订阅评论加点赞呢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